莲泰鲁阁之音91.3 9.7 UFO Network 点十二点整， 高铁票 订好了， 行李箱 准备好了， 目标 锁定好了， 异大世界 Let's go！ 异大世界购物广场欢庆6周年，玩很大！即日起到1月8号，消费满2000元就有机会把百万名车开回家， 还有异大独家 Michael Kors 联名限量赠品等你拿！ 错过异大周年庆，保证让你后悔一整年。 NPE 自由盈利第二波强力主打消融，2016首张全创作专辑再自由，全台热卖，滚石发行。 UFO Superstar， 我们是飞碟首选强打新动力火车， 跟自己合唱，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温馨又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裸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嗯， 真足我的水，我就是红红，足红的红红。那热天风吹，有热情温柔的滋味。我生做大班，有我的浪漫，在棉被顶看到我印满满的风帆。咱不是青粉，你嘛捌慢过。你也有在我身躯顶伫咧比小找安怎一个两字，简单一个两字，咱熟悉着这久，你毋捌对我问起，当作我是歹子，当作我拢无伫，今嘛你伫都市，今嘛才来问起，是看袂起着过去，咱同款的过去，我是爽爽啊水，你嘛有着一味。心情就爱放晴，目睭就爱看你，有一天想起我，你目屎淋淋滴。我是第5届的丁阿花，有这多人根本不知着我的名。我是的6届的丁阿花，不管时代改变，我嘛伫咧开花。我是第5届的丁阿花。我用大海的心交陪，咱是做伙大，我是丁阿花。 生做大班，有我的浪漫，在棉被顶看到我印满满的风帆，咱是青粉，你嘛捌慢过，你也有伫我身躯边伫咧放风吹，安怎一个两字，简单一个两字，咱熟悉了这么久，你唔捌对我问起，当作我是歹气，当作我拢无义。今嘛你伫都市，今嘛才来问你，是看袂起就过去，咱同款的过去。我是爽爽啊水，你嘛有着一味，心情就爱放松，目睭就爱看你。有一天想起我，你目屎淋淋滴。我身边五界五界的囡仔花，有遮多人根本不知着我的名。我是会谅解谅解的囡仔花，不管时代改变，我嘛伫咧开花。我是比五界五界的囡仔花，我倒伫你身边，你熟悉的土地，我用大海。心交杯，咱是做伙大，我是囡仔花。 12:07，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为您送上的是飞碟大首播，来自于500的丁阿辉。但是什么是丁阿辉？有人知道吗？ 什么人知道丁阿辉是什么？欢迎赶快现在，看你要打电话告诉我们，还是用飞碟联播的 App 告诉我们。 就丁阿辉会不会是一个很普遍的花？只是他的台语叫丁阿辉，让我们都不知道。 丁阿辉，丁阿辉，丁阿辉到底是什么？还是某一种火？应该不是吧？ 不是，那个是顶阿，那个叫顶阿慧吧 ？OK， 顶阿慧，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头上的花， 那是桃顶哎。 我不知道。 今天是12月7号，星期三，欢迎你来到今天的7:00，我是玛丽， 我是500。 今天呢，12月7号有个寿星，他叫做某某某某，说呢，生日愿望是希望30岁之后不要老得太快，擦滴滴滴滴滴，还有希望家人朋友都可以健健康康的， 好棒哟，好棒哟，好棒哟， 棒棒棒， 好棒，棒死啦！ Happy birthday！ 12月份的寿星朋友们，欢迎可以上脸书搜寻7:00，在我们的网志区里面可以留下你的留言，让我们在一天一开始祝你生日快乐。有人解惑什么是丁阿辉吗？ 完全没有，他们都自己在跟自己问好。 你说大家上线咯，来聊天咯，这样子。 啊、 OK, fine。这个礼拜呢，每天我们都要请你去听，也没有每天，我们要请一些人去听陈碧的台北演唱会。 Yep。 报告报告，现在是 MM 好康花车插播报告。今日 MM 好康花车为您精心挑选的赠品有 超高级草莓图案小可爱蜡笔小新屋之外，以及小熊维尼仙体茶，现在请打02-3639-9555。 但是没有要打电话，这礼拜呢每天要请你传简讯给我们。如果你想要去听陈碧在12月17号星期六晚上8点在 Legacy Taipei 的台北演唱会的话，欢迎你传简讯给我们，请编写简讯UFO 青春加上今天这首歌的歌名，再加上你的名字，一起传送到55123，就有机会得到12月17号星期六晚上8点陈碧在 Legacy Taipei 的演唱会。今天为你送这首歌叫做初秋，初是初始的初， 秋是秋天的秋。 哦， 提醒大家，简讯一通要价10元哦。全主打， 绝不妥协，唯有邦乔飞。 海巡演，全球以异信徒共同捍卫邦乔飞摇滚主权。环球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表演工作坊跨年浪漫喜剧《爱朦胧人朦胧》好评在家演，由金钟影帝屈中恒、樊光耀，实力派演员刘美玉、吕曼英、朱德刚主演，一场身份对调的乌龙相亲，如何展开超爆笑的爱情冒险？12月30、31日，台北城市舞台购票请下两厅院。 If I love singing, only you and me can make it happen. 田馥甄。11月25日开始预购。 我是安心雅。 你说爱都走了，别再沉沦，何必还这样勉强拥抱呢？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报告报告， 嘿， 大家告诉我顶阿辉是什么意思了？ 是什么？ 500小时候听到顶阿辉，跟我们一样也是不懂什么意思，但是500小时候就会讲台语，所以他听到顶阿辉就在想，嗯，为什么会有钉子花？ 哼， 什么是钉子花？ 哼， 他就一直以为是钉子花。 哼， 长大以后发现，哦，顶啊其实是灯啊，灯 哦， 所以是灯笼花。 灯笼花， 对，就是朱槿、扶桑花，哎，这样子，红扶桑。会长在 一个爬满 墙上。 扶桑花女孩也可以叫顶安辉杂不？ 哇， 是这样吗？ 怎么感觉起来这么的美啊？ 清理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是三， 又到了我们每晚闲话家常的时候了。 今天也许 为了让我们记得那个能量比较饱满一点，我觉得我们在今天接 coding 之前，我们要嗡一声、 哦、 收纳我们的心神。 我们嗡完一声就有办法收纳吗？ 应该有，要请欧大师来带领。 现在让我们 在我们现场第三位，你要加入我们的嗡哦。 你会嗡吗？不会。 你没有做过任何的瑜伽，什么都没有。 谁会去做这种 东西啊？那要如何让第一次来的人知道他在什么时候要开始嗡，要怎么吐长气呢？ 好像没有办法欸。还是我们就做一次，然后你再自己做一次。 Okay. 啊，他说 OK。 OK。 好，那我们现在把气吐到底。为了嗡，深吸气。哦、哦，哎，外来不要笑， 哎哎哎，不要打乱我们那个精气神， 你就破坏我们那个气场。 你现在知道嗡了吼，那你知道要一起嗡了吼。 好，让我们再认真一次。 各位，你今天如果你刚刚觉得过去那一天啊，雨桐最喜欢在星空飞行一开始问说你昨天过得好吗？过得不好没关系，都过去了，我们就用嗡一声来做结尾， 把气吐到底。为了一声嗡，吸气，深吸。哦、 02-2363-99552363-9955，各位，青春期543， 我们开始今天的练习， 等你哦。 拥有的失去了，期待的全都落空了，喜欢的不再爱了，遗忘的想起了，不再见的也重逢了，某些眼泪又笑了。这是人生的无常，还是人类的日常？生命有多么无常，是如常，光明天天气会是怎么样？今天的雨还是要当心上，光明天的花会不会盛放？眼前的蝶还是迷恋花香，多平常。失去的不要了，落空的不再惦记了。 那就爱别的，遗忘的不想了，不再见的再不见了，眼泪掉了就掉了，生活就算太正常，生命还不是无常，就用眼泪的日常唱过人生的无常。 来自于 Hebe 田馥甄的日常，你的日常发生了哪些事情呢？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0223639955。今天我们的录音间有神秘的第三位访客， 他是不是没有来过节目啊？ 他 有吗？ 他有上过朱大的节目，可是他们好像没有在青春点点的时候坐在我们旁边过。 让我们掌声欢迎林阿嘎。 虽然他平常都号称说 华文部落格大赏冠军金赏得主 Number One， 他平常都放话说，你现在知道在节目上一直被他这样讲的感觉了哈。就平常他都会说什么，哦，他平常加班，他做很多事情，然后都在那个他家的电脑旁边就在听《青春点点》，他号称他是最忠实的听众。但是这位最忠实的听众，大概约莫两个月前，你就会发现他发了我们频率急速下降。 为什么呢？ 他就认识了新朋友，他就天天夜夜笙歌，再也不听《青春点点点》了。他跟大学生没两样，飞出去也骄傲不会被瞪来呢。你是不是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我承认最近都是听那个广播档，就是 录音档，就是平常不管聊什么，然后就马上就传讯起来，或是说什么什么播到张学友的歌，他会很开心干嘛的。最近就无声。 有啊，刚刚丁阿辉是他拿他的手机马上查给我的， 但是他今天要重返现场嘛。 谁的饶是最有力？我的 that that that that bomb team， 拿我词来当武器。后你以为我不见，就代表有人代替我？很抱歉，那是我正在起火，充满嘻哈味道，回到老娘的帝国。Hockey ready for， 随时换成反灵活。英文如果厉害，那就一定很清楚。创新的记录，看我技术一直进步。负面那些评估，验我相信只是嫉妒。就躲在荧幕后面，偷偷摸摸欺负。以为我怕你，但是真的我也并不想说我中文不强又怎样，你爱的歌手还是对我欣赏，却得了奖写歌给杨梅唱。没，我不是你偶像，我是你偶像的偶像。我 hands up， 让我看到你的双手。 hands up， 眼里最好别给搞错。 hands up， 这是皇后区的皇后，皇后区的皇后，皇后区的皇后。 hands up， 让我看到你双手 hands up， 眼里最好别给搞错。 hands up， 这是皇后区的皇后，皇后区的皇后，回到我的宝座。 葛仲珊，皇后区的皇后。12:26，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嘿，你好。 嗨，马克玛丽。 嗨， 你是谁？ 我那个台中的 Gavin。 嗨 Gavin。 那个。我想要分享一下，就是我今天下午才遇到的事，就是 我今天下午我就是从那个学校实验室刚回来的时候，然后因为我最近就是感冒，然后就是头有点晕的，然后结果今天我要从就是我停完车，然后我要进我家的那个地楼下的那个门的时候，就有一个不知道是我也没有仔细看，好像是外国人的脸孔，对，然后好像就是戴着一个圣诞帽，然后拿着一个就是我也不知道，那就一个蛮破烂的箱子，然后上面可能就写一个什么什么爱你之类的，然后就讲几句话，就说那个 兄弟你有性交吗， 就什么啊，他讲了好几国语人，就什么啊你要谁啊，然后什么什么，我那时候因为 你在公交我都听懂不， 对，然后不是重点是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他就突然伸出一个箱子来，然后我居然就乖乖掏钱了，我觉得我自己蛮瞎的。 所以他是要募捐哦 之类的，我其实我真的不太知道他在干嘛，可是问题是因为那个时候， 可是你掏钱给他，那你在干嘛？ 对，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我，因为我要进门， 昏昏， 然后 头 晕又头就是感冒，头晕晕的，然后我就他就突然伸出那个箱子，然后我就下意识我就拿出钱包，然后我就啊，而且我还跟他说，因为那时候他是讲外国语，然后我其实我不太知道是哪一国，其实我就拿出钱包，我说sorry but I just got $50，我就把我那个钱包剩下的60块都给他，对，然后重点是给他完之后，我才一关门，我后来走上几楼梯想，我想，哎， 我为什么给他钱？ 对啊，我为什么要给他钱？ 这就是以前阿嬷说的金光党啊， 这是金光党，可是他没有任何要骗你啊， 对，可是 他是直接跟你要钱， 然后你就乖乖 掏，对，他直接跟我要钱， 他没有， 因为 他没有拿， 对对对， 就说你看，我现在这有现钞200万哦，好、哦、啊，这是等值的金子，然后前面上面 金光党不是也会让人家有点昏昏的，然后你根本就忘了你在干嘛了， 你说下蒙汗药哦， 就是类似，然后你再醒过来发现钱都不见了，不是这样， 但只骗了60块，那个药可能都还比较贵， 嗯，哦，对吧、啊？因为其实对吧、啊？不过而且他这种是痛，因为我在猜，应该是就是跟圣诞节有关的，就是可能教会的募捐，我猜啦，可是。正常来说，后面不是应该都有一些人在唱一些歌啊，报福音之，就是报佳音之类的。可是没有，就他一个人就只身，然后走过来，就是伸出箱子，我就直接给钱。我真的不知道那时候我在想什么。我就觉得我是那种喝醉酒应该会很可怕的人，所以因为我目前就是到现在为止，其实我都还没有真正喝醉过。不过我现在想想，如果连这种就是都没办法抗拒的话，我真的很蛮担心我喝醉酒会是什么样子。 要喝醉过才会知道咯。 啊，我想还是算了。 你可以尝试在一个你信任的地方，你信任的人的旁边，你可以试一次你喝醉是什么样子，然后或者你大概也要知道自己，应该知道自己的酒量大概在哪吧。这不 知道，因为我之前跟我朋友就是以前就会聚餐，到现在我好像真的没有醉过，完全没有。就也不是说我都不喝，可是就是可能就是哦，应该就是说我朋友可能还没喝到我那个量，他们就已经先醉，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在那边。 哎 天生神力就对了。 哎呦， 对啊，也没有啦，就可能比较不会醉吧，体质吧。 哎呦， 哎呦， 哎呦， 哎呦， 嗯，啊好，那大概就这样。 好、哦、 ，OK， 好，谢谢马丽，拜拜， 拜拜，12:30，02-23639955。 When the summer deal, I felt pressure. Don't wanna see the numbers.I wanna see heaven. You say could you write a song for me? I say I'm sorry, but did it happily? When I go home, I tend to close the door. I never want to know. So sing with me. Can't you see I don't have much time? Much time. I do it for the love.Please don't get me wrong. I wanna keep it moving. I know what that requires. I'm not foolish. Please, can you make this work for me? 'Cause I'm not a puppet. I will work against your strings. When I go home, I tend to close the door. I never want to know. So sing with me. Can't you No money on my mind, no money on my mind. No, I have no money on my mind. When the sun sets, don't you fret. No, I have no money on my mind. No money on my mind, no money on my mind. No, I have no money on my mind. Just love. 嗨，你好。 喂。 嗨，你好。 嗨。 嗨， 你是谁？ 我是张立东。 哇，你才刚一听到喂就已经认出来，我满意这么厉害。 他鼻音这么浓。 嗨，我扣一进来了。 好棒啊、哦！ 你好棒。 难得。 扣音的感觉好吗？ 超棒的。为什么我会听到两个声音啊？是不是我要把那个挂掉？ 你要把 App 关掉。 OK。 怎么会人生堕落至此 ？Calling 给千面点点呢 ？OK， 可以了。 这是一个友情的展现吧？你怎么会这样说人家呢？人家这么珍贵的打电话进来，我们用珍贵的心情欢迎立冬。 看综艺《三国志》 啊，居然是打算进来宣传节目的。 对对对。哎、欸，你们那个音箱是自己弄的、 啊？喜欢吗？ 很厉害哎、欸！还有几种、啊？ 大概有20种。 锵锵锵锵！ 是自己录的吗？ 有些是自己录的，有些是偷别人的。 哈哈哈！老诚实啊！ 这个就是偷刘德华的，这是刘德华的。 这个是刘德华？ 这是刘德华学牛叫。你是不是觉得跟你开玩笑？是真的。 对啊，那他刘德华在哪里？ 你再一次，你再一次，你好好听。这就是刘德华， 真的是刘德华。 哦，所以刘德华学牛叫是这样。 我们在听普通的牛叫。 哎、欸，我鼻音比较重吗？ 啊，刘德华的来喽。就不聊， 这是鼻窦炎的，这是鼻窦炎的牛。 就不聊哎、欸，那立冬要分享你今天做了什么吗？ 今天吗？ 嗯， 坦白讲还真无聊哎、欸。 我们听一下有多无聊。 好啊，就中午去录了一个智多星。 嘿， 你录智多星？ 对啊，去拿奖金。 嗯， 有拿到吗？ 没有啊，超烂的。 那你们那一队是什么队？ 哎、欸，我们的题目很难哎、欸。 我记得智多星里面蛮多影片题都蛮难的。 哦，影片题， 嗯， 太可怕了。我们今天去看一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豪猪，你知道吗？ 嘿， 就是全身都是刺的那种猪。 哼， 然后他说豪猪，然后最后就是有一个那个外景主持人，他就拿假的那个布偶， 哼， 然后去靠近豪猪，然后猜他。因为他就说那个他看到很多宠物就是被豪猪攻击， 嗯， 然后他想要用假的去看看他那个豪猪到底是怎么攻击这个部是攻击动物的， 嗯， 然后他就要猜说，哎，请问豪猪是怎么样发出他身上的刺， 嗯， 就是他为什么会被刺到， 嗯， 就是那些动物，然后他说什么 A 是什么，哎，冲击，就是他冲撞， 嗯， 然后 B 是什么，甩尾巴。用尾巴打人家， 嗯， 然后 C 是那个生气，然后肌肉挤压，然后喷射出去。 A 嘛，你猜 A， 你说冲撞嘛，对不对 ？A 冲撞。 那个嘞？马克嘞？ 我要猜不可能，最不可能那个就是什么肌肉挤压喷射出去。 C，B 的C 的嘞？ 对啊， 答案是 B。 B 是什么？ 甩用尾巴甩出去？ 用尾巴甩还是像打？扇脆配这样， 豪猪会扇脆配， 就是用尾巴这样啪啪啪，就像于天大哥这样打。 少在那 什么雨天大哥？ 真的啦！ 我看你给我吓死！谁会对？已经挂掉他，我跟你讲，他摆明不想让我问他奖金。 哈，好 重 啊！那中午录完了智多星之后嘞？ 中午录完智多星，我跟你讲，更可怕，因为我的大魔王来了。 什么？ 我去当曹大哥的一日助理。 曹大哥，曹希平哦。 丑八怪，丑八怪，丑八怪！ 你什么时候在哪边输了？你要当他一日助理？ 就大热门啊！ 那一日助理跟了什么？ 哦，太可怕了！我就是开车接送他去他下通告，我就接他这样。 嗯。 然后，因为我跟你讲，因为我本身我已经好几年没开车了， 嗯， 所以我对车是很陌生的， 嗯。 然后我因为曹大哥在后面一直这样，你会不会开呀、啊？真的会不会开呀、啊？后面一直给我精神那种压迫，你知道吗？然后他一下说他要去西门町，一下说他去东区，一下说信义区，一下去五分埔， 哼， 就是捉摸不定，你知道吗？ 真的好累哦！ 我就一直变线，然后他就一直叫我下车，因为他说我开车太恐怖。 所以后来还是他自己开？ 没有啊，没有啊，我就把他送的先送，反正最后就是去西门町， 嗯， 然后西门町，然后就陪他逛街， 好浪漫哦！ 哦，助理还要负责陪逛街的、 啊，要拎袋子啊， 拎袋子啊，然后他就去那个啊，逛那个什么小猪的那个 stage 啊， 嗯， 然后还要叫我 全程也都有人跟拍，对不对？ 啊， 全程也都有人跟拍嘛， 有跟拍啊，嗯、 没跟拍做这些要干嘛？ 也是， 对，哎、欸。想要一直住家，很累，那个压力很大、欸， 所以就挑完衣服就解散。 没有没有没有，这才一半而已。 哈， 挑衣服你还要帮他评论好不好看，然后怎么样帮他挑？ 那你可以跟他说不好看吗？ 你给他一些意见，他就说你懂什么？你懂什么？这么怂，怂死了，丑八怪！ 鞋子，他有骂你鞋子又丑吗？ 他说你全身上下都是丑。 这个好伤灵魂跟自尊的一个单元哦。 嗯，然后对啊，然后重点是他逛好多家，买了好多东西。 嗯， 就他明明就是一个人嘛，那你感觉他家里有七八十个人这样。他买很多，然后他就说巨星就是要每一套都要不一样。 嗯， 所以他都要去自装。 那他有送助理一套衣服吗？ 哎。我去 stage， 然后 stage 有送我一件，然后他说凭什么丑八怪？哇！他说他跟着我，你还可以拿到衣服，你是怎么样？怎么样？ 你今天会不会被告啊？就是你提前公布了智多星的题目，又公布了你一日助理的内容，讲 的 有够仔细。 可能大家看电视都还不知道，就做了这么多事情。 对啊， 对哦，好，没关系啦，智多星也才一题而已。 好，然后嘞，这个助理这样才一半，然后后来呢，又从西门町去了东区。 没有，我们就吃东西。然后重点是因为他就是又喜欢在那边嚷嚷说：“哎，我是曹希平，我曹希平。”然后 我曹希平，我 就会很多人跟他拍照，然后我要帮他拍，你知道吗？ 哦， 我要帮他拍。然后因为西门町有很多什么马来西亚的朋友啊，很多新加坡、香港的，然后就帮他拍了一直拍照。 哼， 然后大包小包还要拍照。然后重点是哦，旁边有人想要跟我拍照，我来问他说：“哎，曹大哥，我可以跟他拍吗？” 嗯， 他说：“你不行，你是我助理，丑八怪，助理拍个屁。” 哎，真的应该蛮多人想要跟你拍照的。 有啊，而且还有人竟然讲出“我爱综艺小天王张立栋”，然后他快气死了。 我看你是蛮开心的啊！ 他是香港人，然后他讲了三次，然后我看曹大哥好像想呼他巴掌。 哼，那这个结束之后呢？ 那结束之后吗？ 嗯， 你说吃完饭了？ 嗯， 吃完饭我们还去看电影。 好，看电影这是私人， 浪漫了吧？ 这是私人行程了吧？这不是工作内容了吧？ 对他就是走到那边，他就说：“哎，哦，我想我要看那个纳豆那个一路顺风好看，我、 哦、 就去看。” 所以你看一路顺风了？ 我有看。 你得在这意思是你在里面睡觉是不是？你是不是在里面睡觉？ 我太累了， 我太累。 太哎、欸，你知道那个袋子有多多几包吗？那个 这个不是重点吗？这个重点是你看纳豆的电影怎么会睡着？ 那部很好看呢、欸。 这是我唯一可以 休息的时候。 你还敢说你是电影圈的人吗？ 我自己会再找时间再好好看一次，因为我跟你讲，我精神状态真的不好。 所以从一路顺风结束出来，因为就真的结束了，差不多一天也过了。 我睡得一路顺风， 然后就回家听《千万点点点》。 我没有，我跟你讲， 中 间还有，就是我回家了，然后曹大哥说，就突然说他家的电脑坏掉了，坏，然后他又要想要那个他的手机那个什么什么，他想要直播， 嗯。 啊、他的东西好像弄不好，什么管理员没有设置好，然后他又叫我过去， 哼， 所以我又过去他家一趟。 哇，这真的蛮尽责的。嗯，这一部分有跟拍吗？ 有啊， 哦， 没跟拍我， 没跟拍做这个干嘛？ 不是，就是已经结束了，然后我还要跟他们，哎、欸，我要去找那个有问题，然后你们要来拍一下。 哦哦哦哦， 我觉得你今天，他们要从，我觉得你今天过得很充实啊，哪有很废？ 今天满满的工作、欸， 你这样如果很废，你要其他人情何以堪？ 满满的工作， 满的挨骂， 嗯， 舒服吗？ 哦，就身心俱疲啊！ 哎、欸，我觉得你这，我觉得你这次 calling 进来那个对话有比较顺哎、欸， 很顺啊！ 有吗？有吗？ 有， 因为比较做自己吧， 因为有感而发啦，应该是这样吧？ 因为比较做自己啦， 也是上一次感觉是、嗯、上次还没敞开心房。 有听众问你说，张立东是不是没有要主持《时尚玩家》了？ 哎呦，好硬哦！ 好硬哦！这个听众算是非常厉害哦。 你不许你这么油条的回答。 不是，因为我那时候蛮厉害的啊。 嗯， 很及时的新闻哎、欸。 嘿嘿嘿， 这个新闻有出来了吗？ 没有，因为我自己本人都没有正式的回答这个问题过。 哼。 你如果不方便回答，也可以不要回答。 嗯，我选择跳过。 好， 跳过。 好， 先跳过。 然后听众说， 还没有下一题了吗？ 喜欢张立东，说综艺三国志好好笑。 综艺三国志好好笑哦。 喜欢你 哦，真的。哎，要支持我一下我们蜀国，好不好？虽然我们目前播到现在还没有拿下任何一个城池。 好弱，好废的一个国家哦。 难怪会被灭国。 你说历史上 对啊， 因为我们刘备是一个蛮争议的一个历史人物， 嗯嗯嗯嗯嗯， 但我们的主公不是啦， 就请大家期待《综艺三国志》主公李仁哥，还有我们的你是武将对不对？ 我是武将， 武将立东哥的杰出表现。 还有、啊、你不是智将吗？ 对啊， 我是美人。 哦，你是美人啊。还有 美人， 还有美人华人女单广播界女神吴玛丽的表现， 太长。 嗯， 但女神都一直在脱人家裤子， 那也就那一集，这就不能脱啦。 那你是不是脱上瘾了？你那一集一直脱哎、欸。 好了，差不多可以结束了。我就不能听你讲话讲太久，我会很容易待会主持节目都会被你影响。 为什么？因为真的他被我影响，他现在讲话都超大声。 没有，他现在讲话断句的方式，还有怎样？ 真的、 哦、好笑啊！ 好 哦、 很喜欢学你，你知道吗？对啊， 就很容易啊！我真的不能听太多，而且我很明显觉得，只要当天是出完《综艺三国志》的外景回来，当天晚上我做节目都会变得很油。 嗯， 就那个接话都会接得很满 哦。 你是说我主持很油吗？ 我说 不是啊，因为电视上面可能就效果要做比较多吧。 嗯， 对啊， 爱是不会徒劳无功。 你不要在那边。好，感谢今天立东跟我们分享你精彩的一天。 好，那希望下次还可以 call in 进去， 没有问题。 我们每天都很随便的，真的。大门， 上次我真的 call 不进去啊，上一次 特例啦，以后都行。 Oh, OK。好，听众点点名，拜拜， 拜 拜拜。 间谍放送， 再见卡列拉斯，优雅美声，三大男高音世纪传说正式落幕。2017卡列拉斯告别演唱会。 Bye. 春辉网络的春仙，好消息爆地灾！金鸿生汽车百货内湖店12月1号盛大试卖 iPhone 7，抽抽抽，百万福袋 A 到爆哦！金鸿生内湖店在内湖区新湖一路118号迪卡农行，02-2792-5444，2792-5444。 电话摇摆，潮势来袭。全能型魔电新生 G-Boy Sweat 姑姑最强话术神曲，嗯哼 ，Make it real 姑姑可以哦，12月3号可以哦。 大家好，我是蔡诗芸。 每天每晚空中的梦想家，车外电你的我。 Get crazy, get crazy, get crazy, get crazy, get crazy, get crazy. The going into the ICK, 自我介绍 if that's okay. So fly, so clean, boom man Alexander McQueen. So fresh, so clean, 准备好 I'm about to kill this bit. Hands up.Dreams down, 看到舞池给他跳进去。Everybody, everybody, everybody, everybody turn it up. Everybody, everybody, everybody, everybody turn it up. Let go. 喜欢这种感觉就跟着节奏 go crazy. 滚到极点，今晚我就是要 go crazy. 我把钟拍打碎，我让记忆发威。今晚我就是要 go crazy Turn up Turn up Turn up Turn up Turn up Turn up One nigga's bad party people can't wait for not to hot track. 12:50，02-2363-9955。Hello， 喂，你好。 喂， 嗨，你好。 等等我。 喂。 喂，你好。 你是谁？ 让我关关收音机。 你是谁？ 我是小丁。 小丁。 嗨。 小丁，你今天想说什么呢？ 就是我上次打电话来，就是分享那个外国人的故事，还有台湾刁民的故事。对，然后呢，我这次想要分享我在观光胜地看到神秘的大陆人的故事。 他们怎么了？ 啊，真的是很厉害耶！你知道，就是我真的觉得大陆人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难相处，但是就是因为他们团客来啊。然后就是他们团客来就是会比较就比较内陆一点，然后可能比较偏乡的团客一起来。 嗯， 对，然后就可能文化素质上可能就会有比较没那么高，因为就是可能就是阿伯阿公啊，然后或者什么来之类的。 嗯， 我觉得很惊人，他们在我们的大厅里面 脱裤子 拉屎 啊！你说 很惊人吧？ 你说脱裤子拉屎吗？还是没有脱裤子拉屎？ 你爬 都有哎、 欸！没脱裤子就直接大便，那是他个人的问题吧？真的是有事哎、欸！ 但脱了拉也是有病啊！ 对啊，就是，我以为这里可以拉，就是文化我不知道这里不能拉，你又没说这里不能拉。 你说不能在公共场合拉屎哦？ 搞不好他们那一区就是都可以拉屎。 哇哦！ 反正我觉得太惊人了，这个故事真的让我觉得很惊人。因为不其实这不止一个故事，你知道？因为关于屎的故事，我总共有五个，我觉得蛮厉害。 你说你今天累积了五个跟大便有关的故事要跟我们讲？ 大概是这样。 那你稍等我一下，电话不要挂哦。 好哦。 2016伤心情歌，请标记吴建豪。 下一首情歌。 怎么忘了那年最美的花朵，经过了太多，只剩了前奏，回头再看这份爱没有停过。只是幸福早已渐渐褪色，话题没了，语言慢了，熄灭了快乐。要上几次 召集艾美奖最佳编舞，挑战最高难度歌词舞蹈 MV。年度最佳舞曲专辑 Hashtag MWHYB 音乐不羁。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一年之初，闻鸡起舞，走，我们到台东过年，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迎接新的一年。 看见台东就从纳鹿湾开始，纳鹿湾大酒店、银河酒店、银河行馆、花园酒店、会馆，欢迎您，0800-239-888。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我 苏打绿《故事未了》，音乐电影 CD 加 DVD CD 加 BD， 十二月七号开始预购，十二月三十正式发行，环球。 大家好，我是黄佑杰。 看着遗憾装满遗憾的眼泪斑斑，嚼着心酸却怎么吃也吃不完。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2:55，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先为你送上动力火车的《跟自己合唱》，待会一点钟过后，0223639955，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哦。 千山万 父母一肩挑起照顾孩子的重担，从饮食料理、起居照顾、复健学习，每一项都需要格外仔细，加倍费心。大家好，我是侯佩岑，邀请您一起支持喜憨儿基金会安心照顾计划，伸出援手，让每个辛苦的日常有爱相伴，充满希望。 喜憨儿基金会捐款专线07-726-6096。 迷幻而温暖的电器组合 Nightkeepers 守夜人，首张专辑《永夜岛》，失眠主打《间谍的名字》，12月2日陪你不睡。 我是卢凯彤。 罗同学大一， 高职念的是汽车修护，念得好辛苦哦。高三上参加了普林斯顿的记忆课程，哇，结果我竟然考上了台科大，远远超过家人的期望。我看到很多国小国中生来上普林斯顿，真的很替他们开心。正确的读书方法真的应该越早学越好。 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全场大合唱，跟自己合唱， 跟自己合唱。 动力火车20新歌精选，双 CD 收录全新专辑与经典精选，12月9号唱响全亚洲。 我是鬼鬼吴映洁。 等你爱，但有一天你想起爱，还有一个人安安静静默默的等待，等你忘掉他给你的伤害。 你就真了，欢迎小丁。 Hello，Hello， 你刚刚有顺好你关于五个大便的故事了吗？ 哦，我刚刚在想我要先讲哪一个，这真的有点尴尬。 嗯， 不是，因为我上次有说我是一个在观光圣地工作的人，对，然后其实，因为我上次有看到就是很多网友在猜我到底在哪里工作，对， 好像很多人猜你在101。 对，但其实不是101，是比较有文化气息的那个地方。 后来有人猜故宫。 啊，对，就是比较有文化气息的地方，不要再逼我了。 哎，故宫大厅大便真的是蛮过分的， 是吧？我也是觉得， 因为那个气氛是蛮， 那真的是来乱的。哎，我很愤怒，他怎么可以在故宫那边大便？ 男主持人又来了，他又进去了，他好快，他这次好快要进去了。 凭什么 啊？感谢你进到这个故事里 ，Thank you。不是，你知道我个人真的是也是觉得很惊人，因为我那天在跟我们，我这样讲，我会不会被？明天就被革职，很惊人。对，反正我就是在跟我的朋友们讨论这件事情，然后就是我们就想到有一天，就第一次是有一个孩子他在故宫大厅，那我就可以接受，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小孩，可能5岁啊，可能 憋不住， 对，人太多，他妈就说那你赶快在这儿就随便搭个便 吧，怎么可以 之类的啦，我你知道我只是脑补而已，我并没有你知道， 你不知道妈妈跟儿子到底有没有进行对话。 对，也许就是孩子他就是自己裤子脱了他就妈咪大概就这样，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这我还可以理解。嗯，第二个呢，我就觉得有点荒谬，那个她是个阿姨你知道吗？对，她是个阿姨，她在饮水机前面拉屎就算了，她还问服务人说有卫生纸吗， 她是裸体坐在那边拉屎这样 对，她只能裸下半身啊，不然她怎么办啊， 可是人来人往吗， 我是觉得蛮惊讶，可是你哭欸，你蹲着其实好像也看不太到什么， 蹲着很明显什么360度我都看得一清二楚吧。 哦，真的吗？这我是没有。 我穿裙子啊，女生可以穿裙子啊。 这好像有点 smart。 对啊。又让我想到了那个 Zara 大便事件。 这个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就是也有一个穿着洋装的女子，然后走到了 Zara 的柜台，在东区的 Zara 柜台，然后她就不住，然后就掉了一坨屎在那个柜台。 啪啪。 对，而且直接没有骗你啊，而且直接因为 Zara 你在那个服饰店里面到处都是摄影机，所以是看得到那个录影片段的， 啪嗒的那一 瞬间，太惊人了吧， 非常惊人，就从头到 尾。台湾人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台湾人，就是一个打扮入时的女子。 天哪，真的太惊人，这世界上真的是什么样的人都有， 双膝微微一蹲就掉下来了像下蛋一样。 我只能说他排便真的很顺畅，这还蛮值得羡慕的。反正好，我要讲第三个故事了。你知道那第三个故事就是有一个阿伯，因为你知道我在故宫特所里面最常我讲出来的，我在我们公司特所里面就是听到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怎么都是坐便呢？ 都是什么？ 都是坐便，怎么都是坐式马桶？怎么没有茅坑或是蹲式的呢？ 对，因为他们都太习惯，就是他们习惯没有门的厕所，跟他们习惯沟渠式的厕所，就是一条，然后你会看到所有人大便往你那边冲，就大概是这样。对，反正他们太习惯这件事情了，然后就是到故宫之后，他们就觉得。他们说怎么这么脏啊，我想说到底有多脏，我都快亲吻那马桶了，你知道那马桶多干净吗，很惊人耶。对，然后反正就是有个阿伯，他就是在我们发现这件事情是因为有一天我就在故宫的大厅里面，然后我又说出来了，对，反正就是听那个我就听到有人跑过来说天哪怎么一股屎味，然后我说不是，我就真的是就是我们就看到奇怪怎么地上都是脚印啊，就是都是咖啡色的脚印，我们想说天哪发生什么事，然后就从那个厕所延伸出来，然后整个大厅全部都是那味道，很惊人，非常惊人，然后就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个阿伯，他就蹲那个厕所，然后就没有瞄准就算了，还搭丢嘎嘎塞就这样子， 所以他踩到然后啪啪照这样子。 对， 所以他不是真的在大厅大出来， 不是，这个不是 OK， 就后面的故事其实都不是在大厅里，但是他们都是蔓延整个大厅，然后就是让就是这故事， 你今天让我对于故宫的想象多了好多很奇怪的， 好破碎哦。 对啊，我就觉得以后踏进故宫我 不要再说我 该何去何从好可怕哦， 这是我们国宝存的地方，然后大家都想要当国宝。 不是，我跟你讲，我真的是 后来跟我朋友，最近故宫的新闻不是应该是小明跟 Angelababy 去故宫做胎教吗？ 有那天有看到。 对啊， 对， 我完全不知道 他们去逛故宫，他们研究古物呢好胎教。 对，很惊人。反正我那天就跟我朋友说，我说故宫最多的应该不是展物吧，应该是。对，这应该是 是国宝。 对，对，是国宝。对，反正后来后面那两个另外一个故事是，他就有个也是一个阿伯，他就在电梯里面，他就忍不住，然后裤子脱了，然后就那个了，然后对，然后他也是打酒感觉晒，然后就整个一楼的大厅全部都是他的脚印。 因为就是还有别人踩到他的脚印，然后就整个扩散，很惊人。然后连那 像一个手游游戏哦， 对啊， 避开故宫大厅的大便脚印， 这个好酷哦， 那样子很神秘耶，真的很可怕耶，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很可怕。然后最后一个，我真的觉得，我们那天在讲那个阿伯，我真的觉得很酷，因为他那个阿伯就是，应该是说，就是那一天里面的工作人员就发现说，奇怪，怎么展厅里面怎么有一股屎味？然后就大家就在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大家就在那边就是巡线在那边找，就发现个阿伯，怎么那阿伯身边附近就是有股屎味呢？然后结果就发现阿伯的屁股后面有一补。 其实你们工作到现在，就算在故宫闻到任何的屎味，你们怎么还会有疑问呢？怎么还会问说怎么会有屎味呢？就是你们就主动就是自动自发去找出屎味来源啊？ 不是，重点是 一款新的手机游戏，发现哪里有屎味，我要去清洁喽！不。 可是连那里是展厅内耶，展厅内你知道吗？是展厅内，就是真的放很多国宝的地方，然后就很惊人。然后我就在想，我那天就说，可是我觉得他已经算是这些人里面最有文化素养的人嘞，至少他没有拉在展厅内啊，是吧？他随身携带他的，我觉得很惊人。没错，就是这样。对不起，我分享完了， 感谢你小丁， 让大家失望。 谢谢你的屎五连发。 Sorry， 好可怕、哦， 是不是有点太没水准？这好像有点糟。 嗯， 不会啦，一个成功的深夜节目脱不离三个要素，就是 屎 尿 屁。 感谢你的贡献 ，Thank you， 拜拜， 拜。 再说什么也只剩脏话，从爱人成为敌人的过程，跌倒了就再爬起来，穿好了怎么又再摔？你终于给我走开， I will be fine， I will be mine， 爱上你算我活该， Don't want to see me cry。 你终于给我走开， I will be fine， 爱上你只是我的错。 I will be fine， 不管遇到什么状况 I will be fine。 1:10022-363-9955，我是玛丽， 我是地板 DJ。 嗨，你好。 Hello， 你好。 你好 你好，我叫大树。 大树你好。 你好， 我要像大树一样高一样壮。 我比你矮耶。 那我要像大树一样壮。 那你可能会后悔啊。对不起，我有点紧张。Oh my god！ 你说打电话进电台哦？ 对，没有，因为我人生当中我听了你们，就是听了很久很久了。 好夸张哦！真的吗？真的有听我们很久吗？ 真的啊，就是我只要开车就是转啊，然后就是会听。对，大概也是有个好几年吧。 What？ 对， 所以你也是一个深夜工作者。 是，对，然后。像现在手上还抱着电脑这样，但是 你抱着电脑要干嘛？ 就抱着电脑，就是在研究一些软体的东西，然后坐在车子里面，把车停在旁边，因为刚刚在听你们节目，这样现在要讲电话，所以就把它停在路边了。 哎，为什么你刚刚讲话那个 tempo 很像是我今天将各位带来？一个回忆充满的 大平台，就是紧张嘛，就是一个，就是一个紧张的大平台，你知道吗？所以你们是一个非常的大的平台，所以我很紧张。 那你待会车子步步步要开去哪？ 步步步要开到我跟朋友开的一间店，这样。然后，但因为昨天喝太醉了，今天不能喝，所以我只是要去。 喝个苏打水就要回家了。对， 苏打水不会是 gin tonic 吧？ 没有没有，就是苏打水加柠檬汁，真的不喝酒。对， 那你的店回本了吗？ 还没啊，刚开幕两个月。 两个月怎么可能回本？ 我以为酒水钱会很好赚、 啊、还 是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其实真的也没这么容易，因为要看店的大小啊，人数会不会来的客人比较多啊。像我们店是小小的，大概比录音间飞碟录音间大一点点吧， 嗯， 就一般的录音间啦、啊、一般的录音间大一点点而已， 嗯， 大概坐个十个人就满了。对， 嗯，欸，这种店的氛围是不是很难让 不熟的人进去？ 对， 就会觉得你们都是 哦，对，会神秘神秘的， 对啊，都你们那一群，谁敢进去那样子？ 对，所以其实大部分每天来都是可能有一桌就会是有认识的这样子， 那不就满了吗？ 对啊，就是两桌就满了嘛，所以有一桌就是一半满。对，哎、嗯，怎么忽然有声音？啊，我的电脑有声音，对不起。好了，没事。他忽然刚刚连不上网络，然后现在又忽然连上 了。为什么听你慌张的感觉，好像有点可爱啊？那你们的目标是有希望这间店是可以赚钱的吗？还是你们就是你知道朋友在一起开个店，想说有个地方聚一聚，大家不要亏得太离谱，这样也都 OK？ 其实当然开了店就是希望可以赚一点点钱嘛，但因为我们店的规模可能就是属于零用钱，然后再加上自己有个地方可以聚会，然后可以、 嗯、 就是既然喝酒常常去给别人赚钱，那不如就是 自己来 给自己人赚，对对对对对，省酒钱的概念。对， 希望大叔先生一年后你的肝都还好。 我觉得开店这两个月，我的那个人生已经短了好几年，有点恐怖。我昨天还喝醉睡在路边， 好夸张哦。 对，就因为跟一个朋友，然后就是莫名其妙就比拼了一点点这样子。对， 睡在路边是你真的突然醒过来发现你在路边， 就狗在舔舔我的脸。 舔、 欸、真的真的有一只狗在旁边，但它不敢舔我，因为平常我对它很凶。那只狗是我们店隔壁的狗。 所以你睡在 你睡在你的店门口？ 对，我睡在我的店门。 那你的同事那些你酒吧里的人完全没有人 care 你吗？欸，他不见了欸。 真的欸，消失了，消失了大树。 欸欸，有了有了， 又回来了， 又有了，又回来。刚刚讯号不良，我说我就睡在路边，大概被拍照围观，大概拍了十分钟我就醒了。 那还好，十分钟 而已。那是断片吗？我以为 是 早上起来， 就 是 断片一下啦，然后就赶快去车上睡了。对，就是在路边睡觉，原来晚上还真的有点冷，风有点大，大家不要尝试啊。 好夸张哦！希望你朋友以后不要这样灌你酒。 华文部落格得主马上拿出了就是照片，我们现在就已经看到了 你躺在路边的照片。 对，你还有、 oh、 你盘腿坐着，然后一只狗很哀怨的看着镜头，好有意境哦！这一张照， 这个不要让人家看啦，真的 是不是应该 碰 到青春点点的粉丝团呢？ 莫名其妙偷别人， 要马赛克，马赛克， 没有没有没有你的脸，没有你的脸、 哦， 只有你戴着一个电色的帽子，哦、还有穿着条纹衬衫，那看不出来是你啊，看不出来。 为什么那脸是被狗遮住了吗？ 不是脸，因为你的头低低的， 你就是要醉、哦、要醉都往下倒了。 但还是会害羞啦，可以马赛克吗？ 没有马的地方啊，没有马的地方。 哦， 没有脸 不行啊，不能被出卖，这样被出卖的感觉很奇怪。 好，那既然你们待会都约定好，就是喝苏打水，一个说要喝苏打水， 一 个 说 要 喝 蔓越莓汁，那你们就是要乖乖听话喽。 对，我们要乖乖听话。今天不喝酒，今天不喝酒。 祝你们身体健康。 要身体健康，才能继续听广播、哦，对不对？ 哎、 欸，不然一直喝， 好会转回来哦。 对啊，一直喝酒也不是办法吧，对不对？总是要做点对生命有意义的事，譬如就是 听广播。 对， 听什么广播呢？ 现在我打电话进来听青春点点点呢、啊，哇，讲这句话不行不行被，被好没事， 对，你知道 小心被高知识分子牵着走，牵着走， 这样太坏了，有感觉有匪谍在身边，有点恐怖， 一定有人通风报信的啦，你这一定是会被刁到爆的。 真的吗？ 对啊， 有人认出来吗？我觉得很低调、欸。 有啊 ，App 上面有人觉得说，哎、欸，那是不是？ 是不是那个大树啊？ 他不是在中广吗？ 你先不要全部讲出来了，脑筋要 讲出来。 他明明藏在那边，还说什么晚上都听我们节目？ 有没有？我们是有分时段的， 对、啊、 对对，我们时段分配的非常好。对 ，OK， 对，所以。哎呀，不要陷我于不育啊！我都给我跳，我好可怜。 没有，我们主要是要祝福你身体健康。 哦，谢谢你， 感 谢 你的 calling 哦。 谢谢 晚安了， 拜拜， 拜拜， 拜拜。 I won't lie to you.I know he's just not right for you And you could tell me if I'm off But I see it on your face When you say that he's the one that you want And you're spending all your time In this wrong situation And anytime you want it to stop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Than he can And any guy like you deserves aSecond you say you'd like me to I just wanna give you the loving that you're missing Baby, just to wake up with you Will be everything I need And this could be so different Tell me what you want to do Cause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Than he can And any guy like you deserves aAnd any girl like you deserves a gentleman Tell me why are we wasting time on all your wasted grind When you should be with me instead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是芳龄，他也是芳龄。2016年12月24日，芳龄想念菲菲，让爱飞翔演唱会购票，请上网查询年代售票系统或洽四大超商。全新EP发售中。 只有痛过，才算真正爱过。深处的神经，爱你里善待。 乐披头四，英国金榜停留最长纪录，直音音乐奖最佳女歌手，新世代灵魂歌姬艾米丽·山黛，不朽天使。环球， 我是刘明湘。 要不要不要再逼了，爱情逼不出高下的，因为你眼中我始终是 What would you little maniacs like to do first? Watching through our fingers, watching through our fingers. Shut my eyes and count to ten. It goes in one ear out the other, one ear out the other.Burning bright right till the end. Now you'll be missing from the photographs, missing from the photographs. Watching through our fingers, watching through our fingers. In my thoughts you're far away, and you are whistling a melody, whistling a melody, crystallizing clear as day. Oh, I can picture you so easily.So easily. What's gonna be left of the world if you're not in it? What's gonna be left of the world? Oh. Every minute and every hour, I miss you, I miss you, I miss you more. Every stumble and each misfire, I miss you, I miss you, I miss you more. Watching through my fingers. Favorite song. I've been dancing at a funeral, dancing at a funeral, sleeping in the clothes you love. It's such a shame we have to see them, but shame we have to see them, but what's gonna be left of the world if you're not in it? What's gonna be left of the world? Oh. Every minute and every hour, I miss you, I miss you, I miss you more.Stumble and each misfire. I miss you, I miss you, I miss you more. Can we be a party? I had to learn to live in the jungle. Now stop worrying and go and get dressed. You might have to excuse me. I've lost control of all of my senses. You might have to excuse me. I've lost control of all of my worldSo get drunk, call me a fool. Put me in my place, put me in my place. Pick me up, up off the floor. Put me in my place, put me in my place. Every minute and every hour, I miss you, I miss you, I miss you more. Every stumble and each misfire, I miss you. Good grief， 来自于巴士底乐团。时间来到了1:27，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常常都在跟大家青春期543的时间，欢迎你跟我们分享，也许你过去的一天，或是你今天发生的事情，或是你的秘密埋藏在心中，你就要爆炸了，不讲不行。 想听秘密。 02-23639955。 Remember asking both my mom and dad why we never travel to exotic lands. We only ever really visit friends. Nothing to tell when the summer ends. We never really went buying clothes. Folks were passing on the stuff in plenty loads. New shoes once a year and then out to play ball so we could ruin them. Mama said that it was okay. Mama said that it was quite alright. I kind of think we had a bed for the night and it was okay. Mama told us we were good kids and daddy told us never listen to the ones pointing the nasty fingers at making fun, cause we were good kids. Don't get me wrong, I didn't have it bad. I got enough loving from my mom and dad. But I don't think they really understood when I said that I wanted to peel in Hollywood. I told them I'd be singing on TV. The other kids were calling me a wannabe. The older kids, they started bugging me. But now they're all standing right in front of me. Mama said that it was okay. Mama said that it was quite alright. I kind of think we had a bed for the night. And it was okay. Told us we were good kids, and daddy told us never listen to the ones point the nasty fingers and making fun, cause we were good kids. Yo. Lucas Graham. Graham妈妈 said， 还是你要分享对你妈跟你说了什么？ 最近跟妈妈最近妈妈还是一样提醒我要好好的顾好身体， 很重要。 Yes， 你好。哎呦，为什么他刚刚听起来像在玩你那一台 的 东西啊？ 真 的吗？还是你有不小心按到？ 我没有不小心按到 啊。你故意按到？ 我刻意按到，是。 嗨，你好。 Hello。 Hello。 Hi。 Hi， who are you？ 我是娜娜。 娜 娜， 是的，叫我娜娜姐吧。 叫娜 娜 姐啊。 对，我是娜娜姐，因为我带是你们的姐了。 真的吗？娜娜姐你好。娜娜姐要跟我们说什么？ 你说今天做的事情吗？ 或是人生的秘密？ OK， 我今天做了，哦哦，我今天把我的单车拿去保养。 人生的秘密呢？ 你只在乎秘密。 好了，单车拿去保养，然后 我还以为只要2500就好了。 嗯， 结果这样子问讲，我讲一讲，问一问，弄一弄，大概要5100。 五千一是不是可以买一台新单车啊？还是你的单车是很高档呢？ 我的单车其实不高档，我的单车不过3万多块而已。 3万多好贵哦。 没有，真的不贵，那个都是非常入门的，公路车，非常非常基础入门的公路车。 嗯， 可是我觉得，哈，我这样今天我只是进去一趟单车店，我的。应该说1/6哦， 嗯， 对啊，1/6的那个钱就这样花在我的单车上面。可是希望他，我下礼拜再见到他的时候，他会变得非常 好奇，不一样，焕然一新。 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的，娜娜姐， 然后你要听我生命中的秘密， 生命中的秘密啊，太棒了，快告诉我。 刚刚讲单车就然后这边按自己的钮，一讲到秘密就觉得精神就来了，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秘密就是我跟一个我觉得他会用冷暴力去 mistreat 人家的一个人分手了。 哦，分手啦。 对， 但是值得不良对待。 对对对对对， 那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啊。 是的， 嗯， 对。 那你跟他在一起多久？ 快3年。 所以是最近跟他分手了。 嗯，对，你分了很几次了。 然后一直分不掉。 一直分不掉， 因为他要留住 你，因为我会心软。 哦， 对，那心软之后，后来我发觉不对，我觉得我已经快要变成变形的怪物了。 嗯嗯嗯。 对。后来发觉，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嗯， 对。 所以他也没有再来烦你或干嘛的， 辱 你。 因为已经就是我已经跟他说这样子的事情说了不止3次了。 嗯， 对。所以最后一次我再跟他说的时候，我就真的说得非常清楚。 所以你也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绝对不会说 就是 没有啊，之前他再回来找我就会心软啦。 那你怎么确定你这一次不会心软？ 因为我看到在这段关系里面我跟他的角色分别是什么，然后我之前没有 realize 到，没有了解到， 嗯， 对，可是后来这段时间我了解到了这我们两个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 什么样的关系？ 他，我觉得我这样会讲，要讲会很恐怖吗？他是一个施虐者，那我是一个受虐者。 嗯， 对，我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我只以为他表现感情的方式 就是、那 是比较木讷， 或 是比较没有那么就不再那么热情那样子。可是后来我带有看一些书，然后看一些心理学的东西，后来我觉得我可以，你要说对号入座的话嘛，也可以，可是我觉得我可以把我们俩这个关系套在某一些的那些关系里面，然后我觉得就是那样子， 施虐者与受虐者。 对，我不是说性上面的， 嗯， 我不是说性上面，我是说精神上面的，对，精神上的控制，他不是 OK， 他不是那种用言语暴力去恐吓你或干嘛。 反正不管怎样，结论是恭喜你离开了这一段冷暴力。 谢谢。 谢谢娜娜姐。 新的一年，新的 开始。然后我知道那大叔是谁哦。 哎，是哦。 所以你也是常常跳来跳去的人吗？ 我是啊。 嗯。 那怎么样决定你要跳哪边？ 你就听开场。 我最近都跳这边比较多耶。 对啊，可是怎么决定？嗯。 那也是算了，以免无谓的纷争。 啊哈， 其实就跟你睡前你今天想听什么是一样的啦。有时候你那么多个频道， 没有，因为你们这OK， 你们这边因为有两个不同，有男生跟女生 哦， oh. 所以而且你们两个的默契非常好 哦， oh. 所以听起来很就是节奏很快， 嗯， 很活。 我想是托我们今天一开始开场有 on 的福吧。 没有啊，我已经跳过来一个月有了。 OK， 对，嗯， 感谢娜娜姐， 谢谢两位， 可以忍受我们这个，其实我觉得节奏很怪，很怪奇，跟我觉得蛮缓慢的一个节目。 我觉得你们的听众都很妙，然后、 哦、这倒是真的， 而且非常的多元， 啊， 有什么年龄层啊，什么状态的人都有， 是是是是， 对，就听起来就很有意思。 欢迎以后娜姐多打给我们， 感谢你们， 晚安， 拜 拜 拜拜。 少想占有欲，别自己骗自己。 冷暴力搞定你，别让爱情喘不过气。别自己骗自己。 世纪超级精选，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打开后，我是黄子佼，万能的天神也无法解决秃头掉发的困扰，快来试试魔法布屋科技假发，可洗头，可游泳，虾米尔还可以带着高空弹跳。立刻上网搜寻，超过100支的见证影片等着你。我是黄子佼，头发的事交给魔法布屋，0800-067-167。 过去你喜欢听我说。现在我只能听说， 听说，听说，你说我总是。 12月6号，蓝又时创作专辑《听说蓝又时》，泡耳音乐听说发行。 我是陈世安。 遇见谁都难免好爱好散。 We'll be right back. 要某一天节目来问问，就是你在 follow 谁的 Instagram， 然后你觉得他 Instagram 真的是蛮，这真的很可爱哎、欸。 对啊，可爱的不得了。 这是他公开的吗？ 公开的啊，公开的啊，你可以追踪一下他。但有的时候是蛮平常的，但最近 偶尔会出现一些 这两则 巧手， 可能代表他最近蛮闲的，就突然想要弄一下这样子。 我们有做过问的啊。我们好像有问大家， 你追踪 Instagram 有追踪谁呢？ 好像问过脸书，你在按谁赞吗？ 好像有，好像有过。 Instagram 好像没问过， 对， 改天来问问大家。1:48，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继续为您送上的是前几天看到他出现在台湾啊，帅哥余文乐这首《给我一杯》。 脱了外套领带，寻找大家明白，谁来啤酒两杯我买。大学毕业快再快，再不遇难怪，人如虎作理想拜拜。给我一杯，还我一杯，再来一杯，忘记谁，谁错谁对，不再责备。都吼大喊，对我左谈右谈，自己全偷懒。遥控答应不惨，冲火骂我笨蛋，为了手足发完成他的寒酸。脱了外套领带，寻找大家明白，现在啤酒两道我买。你说要吃外卖，外卖爱买名牌，一切还是学费拜拜。给我一杯，还我一杯，再来一杯，忘记谁，谁错谁对，不再责备。在腹中还不懂，功夫为了生活，你只生活为了买够。小天空见不够，你只怕皱眉头，你都爱喝外国啤酒，我喝的是二锅头。OK， 给我一杯，还我一杯，再来一杯，忘记谁，谁错谁对，不再责备。 全球发威，未来十年新闻人物。音乐魔人威肯，两亿人次数位点击，打破首周串流记录。傻瓜朋克跨刀助阵，横扫67国排行冠军，全新单曲 Starboy 新闻人物。 20 racks a table cut from ebony. Switch on my side, I like to get any lane. I switch on my side, I like to get any lane. 金氏世界纪录认证，数位专辑最高销售。这个时代的 MJ 音乐魔人 Weekend， 数位发行，新闻人物，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聂云。机会总是留给准备好的人，但是对于中途失明的视障朋友而言却非如此。他们失明后历经生活、心理、职业重建等历程。 请支持有声书学会， 捐款专线02-2389-4915。 2016伤心情歌，请标记吴建豪。下一首情歌，召集艾美奖最佳编舞 Vanessa 吴建豪 #MWHYB 音乐不羁环球。 我是陈明喜 Jocelyn。 53分，我是玛丽， 我是阿嬷。 阿嬷，阿嬷来捆咯，回家哦哦捆咯。这首歌曲来自于孙盛熙的新歌，加上了马斯卡，叫做《迷歇路》。晚安了，不知道就迷歇路吧。 嗯， 明天见喽。 Oh, 是谁走？